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交费新地标加速布局，交费品牌矩阵逐步优化，便民消费供给水平不断提升。今年以来，北京市多措并举推动消费领域提质升级，带动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现了高质量起步。近日，市商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十一月，全市总消费同比增长13.1%，其中服务消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增长15.5%和10.4%。那么，北京的传统商场完成了哪些升级改造？首店进京数量将达到900家，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如何建设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的音频内容。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经商流通战略研究院的赖阳院长，欢迎您，赖院长。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北京晚报的李戈老师，欢迎李老师。 哎，传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那么北京啊，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如今成果如何呢？最近呢，市商务局啊就对外发布了一组数据。数据显示呢，从今年的一月到十一月，全市的总消费额同比增长了13.1%。那么其中服务消费和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增长势头良好。那么在今年的七月份呢，国务院批准了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重庆开展了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培育建设。首先啊，两位觉得北京和其他的几个城市相比，它自身的优势和特点是什么呢？赖院长。 北京呢，实际上本身在消费上一直是有很大的规模和体量的。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呢，我觉得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呢，就是实际上城市的这个人口呢，有足够的规模，也有足够的收入支撑，在全国的这个各城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中呢，跟上海呢两者呢，始终是持续于在全国的第一或者第二的这个前列地位的。你说这么多城市里面，北京的这个消费规模，它首先是一个就领军型的。第二呢，消费呢是持续在升级当中的，在这个各个城市当中呢，随着消费呢，它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从传统的商品消费转向服务消费中呢，北京也是在服务消费中呢增长是非常迅猛的。这些年我们看消费数据能看到，这个服务消费在北京的增长量是超过了传统的商品消费，这也能看出来呢，实际上在消费的整体结构上也是在升级当中的。因为随着消费者收入水平的提升，消费能力的提升，越来越多的钱不仅仅是为了买回有形的商品，而是很多呢都是在做各种各样的一些个就是在服务啊等等领域里呢有更多的花钱，这也是消费结构呢在发生这样的变化。而在这个人口的这个素质结构上呢，实际上从北京来看呢，我们也看到呢，在全国的人口当中，受教育程度中，在人口结构中呢，北京也是明显的是大专以上，这受教育程度人口居多的这样一个结构，这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因为多数城市呢，往往是在这个就是高中阶段、初中阶段，甚至小学阶段，这个人口呢占人口的主力。而北京呢，明显的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口，他们的这个消费的视野、消费的品位呢，实际上也是有不断提升的空间。而受教育程度实际上对于未来的职业生涯、事业发展也显然是有很好的这个提升的这个空间的，这对于呢他们未来的消费能力增长也很有帮助。再有呢，北京呢，它不仅仅是中国的首都，而且是国际的一个交往的一个中心城市。全球的这个大量的这个驻华的机构在北京，不仅是有政府的驻华机构，各种各样的国际组织的驻华机构，一些贸易机构，国际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文化艺术交流的机构呢，实际上也都在北京。所以它作为这种国际交往中心的这种地位呢，它在 与国际交往中呢，实际上也是要与国际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最流行、最前沿的消费呢，有广泛的对接、对话的这样的资源的，在这方面呢，也是北京的优势。而实际上，我们知道消费呢，它的增长呢，它也需要自己的特色、自己的原创与自己本地的产业的特征、特点呢相结合。那么北京的产业呢，也有这样的特点。北京的人群结构里呢，在两个方面呢非常突出的，一个是文化艺术的领域，北京大量的艺术的这个机构，大量的文化机构，还有呢大量的这个艺术院校，培养了大量的专业的这种人才在这里的集聚，使得呢文化艺术结合的商业有更多的发展的前景。同时呢，也有大量的这样的人才的积累呢，不断能够有更多的艺术文创的新型的消费的产品呢，在这里可以推出，能够得到市场的发展。在这方面呢，北京优势资源。而另一方面的消费的升级呢，也必然是跟科技相结合的。那么在北京呢，我们应该说呢，刚才说众多的大专院校里面培养的科技人才，在全国呢也是有领先的规模的，所以这样的基础呢，也使得与科技的结合，让商业呢更多的这个数字化的发展，甚至做数字标杆城市的这样的发展方向上的融合呢，让北京也有这样的基础。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现在呢，我也写过书，云消费时代，在云消费时代呢，这个消费者呢，实际上相当多的消费是打破时间、空间、地域障碍的。那么它一定要大量的数字化的，无论是企业的这个商业的模式的这种转型，还是企业的这个资源的配置的方式，以及企业呢的一些个大量的原创开发，都需要科技的数字化的这方面的投入。那么北京有这样的优势呢，也使得呢北京第一呢，我们看到我们集聚的最多的这个就是数字化的这个领军的企业。在北京，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在中国的这些年发展的非常快的一些独角兽的企业，在北京这个出现的比重呢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一些与数字科技相关的一些消费的领军的企业，那么在北京的发展呢，显然也是这个领先的。 是的，那李老师，您认为啊，北京和广州、天津、重庆还有上海相比较的话，北京去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啊，有哪些自身的优势特点呢？ 啊，是这样的，我们看你刚才说了，7月19号，国务院已经批准了国内5个城市作为一个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这个培育建设工作。其实这5个城市的选择，我认为国务院并不是这个没有目标的，其实它的目的定位非常的准确。我们不妨先做一个简单的分析，然后才能看出我们自身北京所在这5所城市中它具有的独特的优势是什么。你比如说上海，上海是作为长三角的一个核心带动引领城市，那么上海应该说是，对整个长三角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广州呢，我们知道国内的大城市就是超大城市中，大家比较，说的习惯的就是北上广深，对吧？那么广州应该说也是作为一个珠三角地区的一个核心城市啊，这个。重庆呢是作为西南地区这个它要跟成都形成一个整个一个区域的一个联动的一个关系，那么把重庆当做一个龙头，引领整个西南地区的一个整个一个消费的发展这个趋势。那么天津和北京我认为这两个城市离得很近，但是它仍然在有了北京之后选择了天津我觉得可能考虑到就是京津冀整个的这个啊这个。这个地区内整个的发展和带动的问题靠北京一个还不够那么还要有一个天津，所以我觉得这5个城市的选择呢，从地理位置和整个的区域经济的发展的这个角度来看呢，还是比较准确、比较精准的。那回看我们的北京到底跟这5个城市相比，我们自身的优势是什么？首先要看看北京的城市定位是什么。北京是经过中央和国务院的批准我们这几年已经确定了有4个城市的定位， 第一个呢，就是它是政治中心；第二个呢，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啊；第三个呢，是全国的科创中心；第四个呢，是全国的国际交往中心。我们看这四个这个北京城的城市定位之中啊，我们作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这三个呢，应该说在国内所有的城市中，北京是独此一家啊。这个优势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内的其他城市，包括刚才我们列举的国务院批准的另外四个城市，在这一方面跟北京有啊什么可比的。所以呢，而这四个城市定位中的三个优势中，确保了北京在开展这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培育过程之中啊，能很好的借助这三个城市的定位。你比如说政治中心，政治中心就是使北京永远在国内，它会成为一个聚焦点，对吧？这个是要想培育成为一个消费中心城市，如果这个城市自身不会成为一个网红城市或者一个聚焦城市的话，那它很难形成一个长期的热点。那么作为一个文化的中心的话，文化就带动的就是刚才说的服务的消费、旅游啊这类的。然后呢，国际交往中心那就是更加的是独特了。你比如说你现在培养的目标就是要成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也就是意味着你不光是要吸引国内的市场、国内的消费，还要拉动啊，通过这个对外的往来啊，这个各个国家朋友不断的这个交往啊，来拉动国际成为一个国际的消费中心城市。所以呢，这个四个城市定位之中有三个啊，对于北京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培育工作都起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而且是不可这个取代的一个作用。 嗯，是的。那如果从数据来看呢，北京的服务消费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增长了15.5%和10.4%。我们现在常说的一个词啊，叫 Z 世代啊。在 Z 世代消费观念升级和疫情常态化的背景之下，北京的消费市场也迎来了全新的变革。那么赖院长，在您看来，北京市的消费市场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变化啊，就是一个呢是商圈这个提升上非常的这个突飞猛进。因为之前的话呢，我们看到一些传统的商圈呢都是以传统零售为主的，而现代消费者呢更多的实体的消费呢转向休闲、文化、娱乐和体验。在这些方面呢，我们看到北京有若干个商圈都有了这个质的明显的这样的提升，包括商圈中的一些主要的核心企业的变化。比如说王府井商圈，过去说大家购物到王府井，现在王府井与这个隆福寺和故宫形成了一个这个商业文化这个融合的一个金三角的这么一个独特的区域。那么里面的话，大量的一些个就是新兴的，既有很多的国际品牌在这里开出的旗舰店，也有国内的品牌在这里开出的这种独特的这种旗舰店，既有传统的商业，也有大量的文化艺术的资源的这种入驻，这跟过去大家心目中的王府井呢有质的变化。而另一个呢，现在大家非常关注的，比如说三里屯，三里屯的话成为现在年轻时尚人群的这个集聚地，经常有艺术家的一些大师的作品哎摆放在三里屯这里面，成为了这个街头的这个独特的艺术的这种景观，各种各样新型的国潮和世界顶级品牌的快闪店在这里进行各种各样的展示。而最近的话，三里屯西区又带来一个新的高潮，既有南方的老字号在这里开店，出现首日就排队消费者拿号排上那个200多桌，还很有热情的排队。而原有的国际品牌的旗舰店从这个1000平米的面积扩展到了2000多平米，仍然深受消费者的这种欢迎。在这里面的话，实际上呢也是迅速的在增量提升。而与商圈提升相呼应的话，就一对更多的首店的入驻，既包括像三里屯这样原本首店入驻就比较集中的区域，也包括像王府井这里面有很多的新的国际品牌的这个首店的入驻，还包括呢在环球影城大道上这个又入驻了一批新兴的这个旗舰的这个领军品牌。那么呢，可以说呢这一年当中我们看到呢北京的首店的这个增长也是相当可观的，既有国际品牌的首店的入驻，也有很多的一些个文创及科技为特色的新型的创新品牌的首店， 还包括呢本土的一些传统的一些个，包括老字号企业，哎，他们重新改造后开出的新型商业模式的首店，可以说在首店上，北京呢应该说也是有了一个就是明显的这个提升和消费的引力的作用。第三个呢，就是社区商业的升级。社区商业呢，在前几年呢，北京呢消费者很多反映啊，社区商业的不便性，应该说呢，更多的我觉得政府在努力的工作是补足短板，基本上实现消费者社区里的基本满足的功能呢，尽可能多的丰富和实现。而今年的话呢，随着国务院的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这个建设呢，北京呢很多区域呢都在这方面呢进行了更多的努力。那么从基本的社区生活的满足，到现在更多的社区生活品质提升，更好的服务，更好的服务功能，更好的业态组合，更好的这个便利的这个服务体系的结构的这个提升上，也有了明显的这种的进步。应该说呢，在这些方面呢，都有了很多独特的这种发展。而以这个为基础的话呢，北京呢，实际上呢，相应的在这些各个领域里呢，一些创新的企业，这个出现呢，也是不断的在涌现的，不断涌现出一些新出现的网红的品牌，也不断的呢，出现了很多呢一些新型的一些商业项目。更重要的呢，是随着城市消费者不仅仅是出门为了购物，更多的休闲文化娱乐呢，那么北京呢，在这里还出现了这个环球影城这样的项目的最终的开业，这也是带来了不仅是这个消费者的高度关注，而确确实实呢，吸引了相当多的消费人群到这里来购物。所以呢，应该说今年呢，大家这个经济的这个向上的压力呢，实际上是有很大难度的，有很大挑战的。但北京的消费呢，仍然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种增长的状态。 是的，在过去一段时间呢，北京的17家传统的商场完成了升级改造。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录音了解一下。作为本市传统商场一店一策升级改造试点项目，位于公主坟的翠微百货今年进行了8个月的闭店改造。重新归来的翠微百货在改善环境的同时，业态更加丰富，新引入了电影院、书店等业态，新进驻的品牌达到近100家。其中有12家是北京市或海淀区首店。不仅是翠微百货，今年以来一批传统商场都实现了升级。由电子产品卖场升级而来的美客洞穴馆，集合了家居产品、高端餐饮以及文创艺术体验馆，变身网红打卡地。西单77街升级为西单更新场，实现公园式休闲空间与地下商业空间融合，成为了潮流新地标。升级后的5道口购物中心引入了 Page One 书店、超级星星等文体服务业态，丰富消费供给。那我们从刚才的录音当中也能够体会到啊，北京一些传统商场的变化确实是让人眼前一亮。那么传统商场的升级改造也引领了新型的消费升级。赖院长，您觉得商场啊，未来会是人们的一个生活空间吗？另外，线下商场在北京来说，还有哪些可以改造的可能性呢？ 线下的商业呢，实际上一定是要发生根本变化了，因为打破时间、空间、地域障碍，消费者这个云端上拿出手机，随时随地随意几乎能买到一切的商品，专程跑出去买东西的需求越来越弱了。所以在云消费时代呢，这个在云端上足不出户，商品就到家了。因此，消费者出门呢，哎，他完全从刚性购物中解放出来了。解放出来了，并不等于说，哎呀，我们都不出门了，我们就在家里面都宅着了。实际上不是，人是有社会交往需要的，所以它出来很重要的内容呢，是与人的交往，以及呢，在提升自己在文化艺术上的品味，能够呢，哎，感受呢相应的这个环境的这个就是环境氛围等等的这种提升呢，带来的这种好心情，尤其是有孩子家庭，让孩子哎能够有更好的艺术熏陶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大家走出家门的目的变了。那么过去传统的这个百货店呢，可能对于消费者来说呢，更多的从购物的功能转向人际交往的中心的功能，这个休闲的中心的功能，娱乐中心的功能，这样的变化呢， 带来呢，就是我们这个店铺的里面内部的结构业态组合要变。首先，这个基础的传统的零售的比重呢，可能要下降，增加餐饮、休闲、文化娱乐的各种各样的内容，这种结构在变。第二呢，提供的一些品牌要变，大家刚性需求能够得到随时随地满足的时候呢，他走出家门到店里呢，寻找的更多是新奇好玩的体验，他要找新奇特的品牌，要找最潮流、最独特的、独一无二的东西。所以在这里面，品牌结构上，大家需求也在变。更主要的是，出来选择到哪的目的呢？那这地方一定应该有独特的文化 IP，独特的这个艺术的展演活动，能够带着孩子到这儿来呢，能够有一个全面的素质的这种提升，包括这个高素质消费者自身。哎，即便我没有孩子，我也愿意在这里面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审美的体验。所以呢，实际上现在的这个商业呢，更重要的，我觉得可能是时尚、艺术、沉浸体验为核心的，更多的你看沉浸式的这种体验的场所越来越受欢迎，沉浸式体验的项目越来越受欢迎，艺术化的场景的营造越来越受欢迎，这是一发展的一个根本的方向。所以我们的店铺的转型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呢，一定在这些方面呢做更多的努力。 是的，消费者呀，已经从过去的目的性的购物变成了边吃边玩，更加随意的闲逛式的消费。因此呢，商场也跳出了传统百货店的思维，实现了从经营商品到经营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那随着百货受到电商的冲击，餐饮成为商场的标配，文化艺术类的沉浸体验更加具有吸引力。商场更应该成为人们的生活空间，注重文化交流和社交功能。那么，北京的首店效应和其他消费季活动、总部企业等等政策，对于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有怎样的作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如何既高大上又接地气儿呢？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经商流通战略研究院的赖阳院长，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北京晚报》的李戈老师。再次欢迎两位。最近呢，我们看到啊，北京市商务局的负责人就表示呢，在培育建设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过程当中，北京市呢充分发挥了很多项的创新政策啊。那么我们可以看一看有哪些政策啊，比如说品牌的首店啊，北京的消费季活动、总部企业、商圈发展、数字贸易等等。那说到这个首店啊，今年呢首店进京的数量将会达到900家。也想问问李老师啊，您认为为什么说首店效应是城市商业的一个新的标签？为什么首店效应能够推动城市商业的高质量发展呢？ 首店效应之所以能够被称之为是一个城市商业的新标签儿啊，尤其是这个新标签儿啊，我们知道一个城市商业的标签儿，不仅仅是现在才提出来的啊，以往也有一些被作为城市商业的标签儿，你比如说老字号的多和少，对吧？这个也是一个城市商业的一个标签之一。但是现在首店啊被当做一个新的标签来使用，其原因我觉得跟品牌的市场价值和这个品牌忠实的消费群体是有直接关联的啊。咱们为了说清这个问题，我们只能举一个具体的事例来说明，不代表给他做广告啊。比如说苹果的品牌啊，大家都知道苹果。是世界上最好的，也是最有创意的科技公司。目前它的市值在全世界也是排在第一位的。这个形成这样的一种这种品牌的效应和果粉的队伍，是跟这个苹果品牌多年以来在电子这个领域之内这个不断的创新，各种方面的这种经营的方针政策是直接相关的啊，由于这些的原因啊，这个在它在全世界啊，包括中国在内，培养了一大批忠诚度非常高的品牌的追随者。所以，我们看，如果品牌能在北京 它建立一个手电的话，我觉得它首先肯定是要带来一大批的果粉，是吧？这样的一种情形，在销售上所带来的各种好处，咱们就不必多说了啊。而且我们更看重的是苹果品牌首店啊的这个建立，能够让北京城市的商业水准能够更上一层楼啊。我想，如果是苹果的首店能够带来这样的一种啊市场的效应的话，那么在其他的一些商业领域之中，如果北京城通过政策的这种啊优惠政策的推出，也能吸引其他一些领域的知名的国内品牌，尤其是世界大品牌也前来开设首店的话，那么这些名牌首店聚集在一块儿，它就能整体让北京的商业环境在国内甚至在国际上啊都会成为一个一流的商业城市。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近年以来北京市格外的重视品牌首店的这种引进和建设，并且为这个品牌的入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商业环境啊，以及各种政策的优惠措施的一个内在的原因。 是的，那其实除了首店效应之外啊，像北京的消费季的活动，还有总部企业等等这些政策，对于培育建设国际消费城市，其实也有很大的作用哈。李老师，您怎么看其他政策对于北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作用呢？ 一个城市开展消费季的活动呢，我觉得主要的目的，它就是要集中商业的资源啊，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啊，它要营造一个消费的热度啊，以此来拉动消费啊。我们知道这个阿里巴巴创办的淘宝网，其实在双十一这个人为的节日、消费的节日创办之前，它并不是一个很早就确立的这么一个消费。而是通过一个当时淘宝公司就是考虑到11月11号进入到这种初冬以后呢，往往在历年来看是一个消费的低潮期。那么他为了改变这一点的情形，他故意在双十一拉了一个人为的这么一个消费的一个口号设立了这么一个双十一的消费节。然后他又通过了各种各样的那种手段，比如优惠啊、打折呀、促销等等。然后逐渐让双十一变成了一个国内这个全体消费者的一个狂欢的一个消费日。这样的话呢，我们看他已经创办了十几年以来，这种每一到双十一仅仅这前后几天的时间，创造出这个消费的额度，已经超过了美国著名的这种历史更长久的黑色星期五的这种情形。所以这个呢，就是具体到一个商家所引导的。那么对于北京城或者刚才列举的这五大培育这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城市整体而言，它开展消费季的活动，跟这个淘宝网创办双十一的想法和初衷，我觉得是完全一样的，也是利用它的优势的一些商业资源然后在某一个时间段具体的这个时间段，它可以再说。那就不一定是双十一了，也可以找这个城市自己确立的一个时间，这个时间，然后来搞一些商业的促销活动。我们看现在，实际上从去年开始就能看出，上海在这方面做的就比较多弄得比较猛，而且也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成效。那么北京这两年实际上也在做相似的工作。这个我觉得刚才你列举的一些新闻的事实已经说明了，我们目前无论是服务消费，还是社会商品销售，这个零售都已经达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的这个幅度。我觉得这个证明，只要把这个事情做起来，这个消费就能获得一个很大的收益。 是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啊，听起来非常的高大上，但是对于我们每一个生活在北京的普通市民来说呢，城市也要有烟火气，也要接地气儿。那接下来我们其实要说的是北京的一些便民的服务网点啊。那么据了解呢，目前我们全市的便民商业网点呢已经超过了9万个，在即将到来的2022年呢，北京市还将精准的补建和改造提升基本便民商业网点410个左右，要巩固基本便民的商业服务功能，全市社区的全覆盖。另外呢，还要促进便利店的发展力争实现每100万人口要拥有连锁便利店或者是社区超市320家。那这样的一个比例呢，其实我们普通居民在消费的过程当中会享受到更加便利的也更加多元化的这样的服务。 那么李老师，您觉得呀，搭建更多的便民的商业网点，对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啊，它的价值体现在哪里？另外就是消费升级怎么样能够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做出不同的需求完善呢？ 更多的便民商业网点的价值，就是要想让咱们的北京城变成一个宜居之城啊，成为一个让所有老百姓感觉到啊生活特别的方便啊特别友好的这么一座城市啊。从你刚才说到的北京市明年商业网点建设的目标来看，是要力争实现每100万人口拥有连锁的便利店能达到320家。同时呢，目前全市的这个便民商业网点的总数啊已经达到了9万个。仔细这么猛的一听的话，你感到哎呦，这便民网点已经有9万多个了，是吧？这100万这个连锁的便利店，能达到320家，好像这个相当不错了。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数字，说是有进步啊，它只是跟自己过去这种情形相比较的话，它算是一个进步。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320家的这种连锁便利店或者社区超市再除以这100万人口的话，那你觉得这个数字是不是很多呢？啊，我觉得应该就不是那么的显得非常的多了。再加上这些这个连锁的便利店在整体的这种布局之中啊，我觉得它可能会存在一些天然的不太合理啊，或者说一些城市规划中可能说是对它有一些的限制。所以呢，我们就能更加的细分的话，就更不能说上完全称得上是便民这两个字了。所以我觉得要想让生活在北京城内的每个人都能感觉到这座城市的商业便利，我们其实还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做啊，而不是说现在这个事情我们已经就做得相当不错了。然后再说说对消费升级的理解，我觉得从字面上来讲，既然提到了说消费已经升级了，那大概一般人的理解都是说消费水平提高了啊，商品的质量更好了，当然这个价格可能也有所提高了。但是我觉得除了这些常规的理解之外呢，消费升级的含义之中啊，其实也应该包含着让所有不同层级的消费者的需求都能得到充分的满足。就像传音你刚才说的啊，有 Z 时代的年轻一代的这种消费者，他有一些需求啊，那可能是我们老年人中老年人不太能理解的，那么他能不能得到满足呢？应该也能要得到满足。那么那些中老年级的那种消费的群体，他们的需求可能是一些比较传统的需求，那这种传统的需求中，他们并不是作为高净值的人士，那么这种消费能不能得到满足呢？啊，那些老物件的一些商店的数量在大街上是越多越来越多了，还是越来越少了呢？这个其实在每个人的生活之中，大家都有具体的感受啊，我觉得这一点也应该得到满足。以前一个话题联系起来，总体来理解的话，我觉得就是个连锁便利店的这个建设啊，就要达到让所有的市民在满足基本的日常生活的需求的购买的时候，一定要便捷啊，一定要方便啊。这个稍微大一点的商品出了社区啊，应该说几步路就应该能够找到买到它的这个商店。那么对于一些像望京啊，像这种方庄啊大的社区的话，应该在社区自身就应该有一些商业的啊连锁便利店网点的这种布设，让小区或社区里的居民们不用走出这个社区，就地就能满足生活购物的需求。我觉得这个就是消费升级的一些具体的体现。 是的，在“十四五”期间呀，北京将坚持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相结合，国内消费与国际消费统筹发展，传统消费与新型的消费协同促进，消费供给与消费需求两端发力。到2025年呢，我们将会看到啊，北京将在国际知名度、消费繁荣度、商业活跃度、到达便利度、消费舒适度以及政策引领度啊等等这些关键指标方面有一个显著的提升，率先建成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北京样本，让我们共同期待。好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也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我们明天再见。